而我们终究也会远离，变成回忆。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，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，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，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。思念是一种病，哦，思念是一种病，一种病。 多久没有说我爱你？多久没有拥抱你所爱的人？当这个世界不再那么美好，只有爱可以让它更好。我相信一切都来得及，别管那些纷纷扰扰，别让不开心的事停下了脚步，就怕你不说，就怕你不做，别让遗憾继续，一切都来得及。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。 刚刚听到的就是张震岳演唱的《思念是一种病》。那说起张震岳呢，是台湾的流行摇滚歌手，从1993年到现在，除了发行唱片之外，还参加过不少的电影演出。从小就对音乐非常挚爱的张震岳，初中开始学习弹奏吉他。在张震岳念高一的时候，由于酷爱音乐，开始对读书充满了厌烦，结果因为成绩差，高一重读了一年，就是咱们说的留级啊。即将升高二的时候，张震岳在暑期参加了一个歌唱比赛，结果被唱片公司选中，又不得不转学来到台北，因为学科不符合，只好再次从高一读起。所以说，说起张震岳的音乐生涯，应该说非常的风光，非常的抢眼啊。但是说起他的求学生涯，应当说是让人觉得非常的沮丧啊！留级就留了两回，高一就读了三年，就这样为了音乐，张震岳读了三年的高一。看来这段过往在张震岳的人生体验当中，可谓是最为难忘的经历了。下面呢，咱们就来听一听这首由张震岳带来的经典作品《爱之初体验》。歌曲过后，咱们也稍事休息一下，稍后继续今天的星光之旅，对纵贯线这个经典组合的解释解读。稍后见。 如果说你要离开我，清晨十点来告诉我，不要偷偷摸摸地走，像上次一样等半年。如果说你真的要走，把我的相片还给我，在你身上也没有用，我可以还给我妈妈，